之后呢，就可能会需要判断什么？需要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有国家的作为，好，有没有国家的作为？那国家的作为跟不作为差别在哪里？哦，如果是作为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哦，反正你做这个事情嘛，你就乱开枪嘛，对不对？你就是乱去征收土地嘛，哦，所以这个行为很单纯，就是说，哦，这个你这个行为就是构成了什么，比方说各种国家赔偿法的要件。但如果是不作为呢，说啊故意过失什么，无法侵害人工权那都还可以。但是呢，哎，到底有没有一个作为义务？我国家是不是一定要做？如果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作为义务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没有办法去论断它是不是构成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第二项。好，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是不是有国家不作为？这个不作为是什么？比方说，哎，是不是没有设置一个，比方说边波侦测器，边波。侦测器，哦，那时候好像有讲到这一点，我当然不是专家啊，是我就以这个为例，哦，来讲一下。好，哦，说那时候就讲说，其实你如果设边波侦测器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好，那我们就说呢，国家是不是有这个不作为？是不是你没有设这个东西导致这个损害的发生？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国家不作为，有判断要判断两样东西。好，哦，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的主观公权也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讲白话一点，人民呢？可否请求国家作为？也就是说呢，人民有没有请求权啊？有没有请求权？你可不可以请国家做？有没有主观公权力啊？就讲更白一点，就是这样子。第二个问题呢，等一下我们再说。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部分，我们先看到人民可不可以请求国家作为，这要怎么判断？哦，这要怎么判断？这部分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哦，回归到一个。这个保护规范理论，好，保护规范理论。如果依照保护规范理论，你有主观公权，你什么叫主观公权？你就是主观的公法上的请求权。好，保护规范理论，在这边呢，其实什么样的东西会进来？好，比方说呢，假设当然我不晓得说这个边波侦测器会放在什么样的法律里面呢，啊？好，比方说呢，可能比方说我们的公路法，好，公路法比方说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这个公路法的相关规定呢，哦，比方说要必须要保确保什么公路安全哦，像这样的规定，那这种规定呢，可能就会是一个保护规范，哦，是一个保护规范。那我今天这个案例的改成，比方说是这个消防安检的问题，那可能消防法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文呢，就会是一个保护规范，哦，保护规范。那保护规范基本上讲就要去论断什么，比方说消防法第几条的规定，公路法第几条的规定，哦，它是不是一个有兼保护公益以及私益的规定。他是不是兼保护了这个当事人的私人的利益？私人的利益。那当然，如果论断这个完之后呢，进一步就是要，哎，这当事人是不是为这个保护规范的效力所及啊？那在国家赔偿案件里面，大概从事后推论都及啊，对不对？边坡下来之后，这些都被压了嘛，被压死的嘛，那是不是被保护规范效力所及？哦，当然及啊，哦，当然及。那讲白话一点，就是人都死给你看了嘛，哦，都死给你看了嘛，好，哦，那这个你还说不及吗？好，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要先用保护规范里面，要先看到一个法规范，有一个客观法规范，你要先找出来，当初是一个请求权基础，把这客观法规范呢转变成所谓的保护规范，好，保护规范，这个保护规范呢就会是一个什么请求权基础，好，请求权的依据，好，请求权基础，好，基础。但是我们的四六九号解释呢，特别强调一件事，哦，特别强调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是说啊，没有错，我们会要求呢，这个人民呢，啊，出具你的请求权基础，但是是不是要以人民已经行使为前提？比方说呢，我们看到这些人被烧死，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查一个一个查说，哎，里面被烧死的几十个人里面有没有来跟我申请过要检查？比方说阿拉酒店，哦，阿拉酒店这个没有去经过消防安检。那需不需要呢？说，哎，这些边坡被这个国道走上压到这些人呢，都还要来一个一个查说，哎，你们有没有跟我来申请过这个边坡侦测器？需不需要以经过申请为限？那四六九号其实特别强调说呢，不以提出申请为必要。好，不以啊，已经提出申请为必要。你有请求权就可以，好，但是你不需要去申请，因为一般人不作为是怎么样呢？你虽然有权利，对不对？你人民你有权利没有错，你有权利可以要求国家作为，好，要求国家作为。但是如果你不怠于行使，哎，那好像国家也可以不作为啊，因为你又没叫我做，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说呢，这个因为毕竟不可能说公行政任务上面的，我们要让人民的每个都去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好，所以呢，我们不以人民已经提出申请来作为必要，其实绝大部分的情形，甚至几乎所有的情形呢，都是没有提申请的。我们怎么，比方我们去一个地方玩，我们怎么可能在去玩之前，我还先请人啊去那边先查看一下，哦，查看一下说这边哪里相关也不合格，要先申请一下。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不是总统出去哦，还要先那个什么特勤中心啊，先去那边做场勘啊什么的。先我当兵的时候最痛恨就是那个出那个特勤啊，哦，是出特勤的话，大概就是反正那个周末就没有了。然后呢，出特勤之前要去那边场勘啊，去看看谁在暗杀马英九啊，哇那个。然后而且呢，万一哦，就是好死不死，万一呢出特勤那一天啊，有一个爆裂物在里面，哦，或是有人呢有那个老婆婆有没有？把那个白布条塞在包包里面去拉进去，哇，拉起来说马英九该死啊，就完了哦。拉开之后就会检查包包写不完。那人民不可能这样子，人民没有这件帮他做这些事情哦，查看的事情哦，包含像我们走到讲台上有没有？就是比方说马英九在这边讲话，我们还要在这边跳一跳，哦，跳一跳，看看底下是不是会垮下去，突然一个洞把它就吸走这样子。哦，这个反正很多程序啊，很有趣啊，哈，这个是真的啊，和一群人排着哦，两个班都排好，然后跳一二一跳二跳这样子，好，哦，看看底下有没有洞，哈，有洞，反正有洞的话我们就先下去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哈，请求权哦，你要有个请求权基础，好，那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国家还有一个杀手锏，好，就是说你好，你有请求权，你可以请求我做这些事情，但是呢，裁量权就是国家呢是否有裁量权？好，是否有裁量权？这个裁量权讲详细一点，其实就是什么？是不是有作为与否的裁量权？好，是不是有作为与否的裁量权？好，是不是要？是不是就是说，国家可不可以选择说我要做或不做？你有请求权是一回事哦，但是呢，我国家要不要做哦，这个裁量权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两个东西不能够这个混合起来哦，就一起看哦。所以国家是否裁量权这一点呢，也是必须要注意到的。那通常在一个灾难发生，比方说呢，国这个一样哦，你看人都已经在那边了嘛，就已经尸体都摆在那边给你看了。那你说呢，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急迫，这个重大急迫的危险啊？当然是啊，哦，山都倒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会有一个东西把它限制住，叫做所谓的裁量减缩理论。好，裁量减缩理论。书面讲到所谓的四至四六九号解释，我们那时候特别先提的保护规范，为什么会特别讲到保护规范理论和这两个东西，和这个裁量减缩啊，是两个是可以切开来看的东西。很多教科书呢，或者很多这个不习惯的书，他都会把这两个混为一谈，说哦，因为裁量减缩，所以呢，它这个部分呢，它就保护规范或者是具有主观公权力。哦，这两个是这个教科书就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论述，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东西。它是为了什么？四六九号就是解释，就是为了要解决像为了康大国哦这个案件那个国家赔偿责任的一个争议啊而设的。那当然他会提到这两个东西啊，因为这两个东西是在判断不作为国家赔偿的时候很重要的两个要件嘛。很重要的两个要件，但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当然会把它列在一起讲，但是不是说呢这两个东西是一定是互相来做判断的，哦，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呢，当我们怎么让国家呢？第一个，我们有请求权，可以请求给他做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呢，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所谓的选择不作为这样的这个余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论断，哦，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一个结论就是。国家有作为义务，国家有作为义务。那这个公式或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呢，事实上可以应付所有的国家不作为的损害赔偿的题目，包含我们在讲义上这边所看到的辐射屋、钢筋屋，哦，这个不是钢筋屋了，海砂屋了，钢筋屋本来就每个都是钢筋屋，好，海砂屋了，好，这种东西，对，那这个。都是好用这一套模式呢来加以判断的，好来加以判断。当然有时候呢，题目像比较早期的题目，像我们在217页看到第七题的这个题目，它没有把那个公法规范给你啊，这会造成一些判断上的困难。但是你还是可以去讲到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好，这两个层，你要用这两个层去判断，看国家是不是有作为义务。当我们确定了国家呢，哦，有没有作为义务之后啊，那我们当然才会去 进一步呢讲到说呢，好，那它是不是构成所谓的人的啊、哦、这个部分的一个不作为的这个问题啊、哦、的问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义的177页啊、哦、177页，它主要呢这个部分都是集中在什么地方？集中在所谓的不法判断的。那不法判断的前提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可不可以是一个不作为，好、哦，是不是你可不可以选择不作为？好、哦，可不可以选择不作为？那这个不作为的选择呢，是不是不法的？好、哦，是不是不法的？哦、是我们。这个在这边所判断的一个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件，非常重要的要件。那至于说呢，在180页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二，国字小写二的部分，这个国家的消极不作为责任的到底因为我们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第二项，它有分成两段，对不对？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就是国家的一个积极作为，后面这一段就是国家的消极不作为的。那这两个是不是不同的两个请求权基础呢？那就有一些人在讲说这是两个独立的请求权说呢，还是一个单一请求权说？不过不管采取哪一个学说啦，好，哪一个学说，其实最到头来国家的不作为呢，总之啊，就还是要回到我们第二条第二项去判断，好，去判断。当然了，这部分也会涉及到国家有没有什么故意过失啊等等相关的问题。不过在我们的实务上呢，似乎有些情况底下，他只要论证国家有作为义务，他没有作为，就可能去论断国家一个所谓的不作为的损害赔偿了啦。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因为不作为这个部分是最难判断，好、哦，最难判断，好、哦，这是在我们这里再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补充。所以大致而言，整个国家赔偿法的重心呢会在不作为的哦这个损害赔偿的部分。那剩下的几个部分就带大家把它做个结束。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189页，189页这里就是国家赔偿请求权的这个行使的部分，好、哦、行使。那请求权人当然是被害人，好、哦、被害人啊、哦。那这个赔偿义务的机关呢，好、哦、可以看到。这个以所属公务员所属的机关呢，作为这个赔偿义务机关，或者是以这个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机关呢，作为这个赔偿的义务机关，好，义务机关，好，那这是第二个，好，第二个，那程序的部分是比较重要，在190页这里，所以必须要先协议先行，好，就依照我们的国赔法第10条第一项，你要请求国赔呢，绝对不是说啊，你今天突然跑到民事法院去告就可以了，你要先经过这个协议，好，所以依本法请求损害赔偿时呢，应先以书面呢向赔偿义务机关来请求之，好，来请求之，当然呢，这个请求有时候人家不理你，或者是说呢，可能他跟你的协议呢的结果不合你的意，好，不合你的意，那这时候你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提起这个国家赔偿，好，这个诉讼，好的诉讼。那这里比较特别的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呢，在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过，如果你要跟着，比方说你先提了一个行政诉讼，提了一个撤销诉讼，好，你可能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7条的规定呢，又合并提起一个国家赔偿诉讼，一个所谓的损害赔偿之诉。那这时候提第7条的时候，要不要经过协议先行？就不需要，好，不需要，所以这边大家请注记一下，如果是依照我们的刑诉期呢，基本上是不需要经过协议先行，好，不需要经过协议先行，好，那这是在实务上的一个做法。但是哦，有一个小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当你的这个诉讼被驳回的时候，好，就万一你提一个撤销诉讼加上一个这个所谓的合并请求的一个国家赔偿被驳回，对，好，被驳回，如果你要重新再提起一个这个国家赔偿诉讼的时候，要不要再经过协议？哦，这部分可能就要再经过，就可能要再依照我们的这个规定呢，在第10条的规定啊，再提起协议。但是有时候呢，时效已经过了，哦，时效已经过了，哦，所以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一边告行政诉讼，一边提协议啦。好，所以真的要请国家赔偿的话，就是如果你要用行政诉讼方式去提，可以，哦，但是呢，另外一边的协议先行呢，你也先走，哦，你先走，哦，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好，那第二个，好，说协议不成立呢，就向民事法院呢来提起民事诉讼，好，所以是依照我们的这个民事程序来进行的，好，所以国赔案件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民法上，好，跟民法上的这个损害赔偿案件呢，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赔偿的方法跟范围上可能有所不同。那讲义的191页，好，191页，这边我们看到呢，国家赔偿法它是以什么？它是以金钱赔偿呢为原则，然后呢，回复原状呢作为例外，那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原则啊，正好是相反的，好，正好是相反的。那时效的部分比较重要的是呢，这个赔偿请求权啊，是自请求权人知有损害时期呢，2年间不行使就消灭。那如果是自损害发生时期呢，逾5年者哦，一同哦。所以那你知道了之后呢，实行2年之内要行使，那不然的话最长也不能透过5年哦。这2年5年的时效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实务上面呢，非常非常多的国家赔偿的案件，就是因为时效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再请求，好，没有办法再请求。那为什么拖呢？哦，这个不一而足的原因呐，哦，不一而足的原因，有时候因为，尤其行政机关有时候也蛮坏的，哦，就一直跟你协议，一直跟你协商，哦，一直跟你协商，那协商完之后过两年，哦，因为说你知道应该要行事嘛，所以用两年的短期时效，那就协商完两年之后，就文来文往，哦，两年，哦，两年，两年之后呢，哦，不好意思，哦，就过，哦，就过了，哦，突然哪天行政机关就不理你，哦，就是过了。所以这个时效的部分是特别要去注意的。那192页这边所讲到的求偿权呢，就是对于公务员啊，我们说国家赔偿责任，它基本上是一个代位责任嘛，哦，是一个代位责任。那既然是代位责任的话呢，这个国家先赔出去呢，当然就要跟公务员呢要回来。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情况底下呢，国家都要跟公务员要回来？哦，不是，哦，不是。我们可以看到192页这边的第二条第三项，主要讲的是说呢，当然是一个前项情形呢，公务员呢，啊，这个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呢，赔偿义务机关呢对之有求偿权，哦，对之有求偿权。那就要说当公务员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呢导致人民损害的时候呢，才有求偿权啊。那像我们的这个冤狱赔偿或者是我们的刑事补偿啊，也有类似像这样的规定，这个求偿权的规定。所以那时候这个陈兆明那个前国防部长有没有，哦，他说不在当那个空军总司令的时候，因为江国庆案嘛，哦，江国庆认为说这个好像是不是有这个有些违法行使公权力啊，导致一条人命就这样子不见了，哦，所以那时候呢就等于说后来先给江家大概9000多万的那个刑事补偿嘛。那补完之后呢，要不要再跟这些人，哦，当初的这些承办这个江案的这些人去求偿，就是牵涉到说是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哦，这样子的一个损害，哦，所以呢，为什么大家会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只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为什么公务员的过失本身呢是不需要去这个跟他求偿的？这也是因为什么？确保公务员必须勇于认识啊，好，哦，勇于认识啊，因为你说呢，如果你犯了一个小错，国家赔了之后还要跟你求偿，那这个公务员呢可能他会畏缩缩了啊，现在就已经够畏缩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是更畏缩啊，更畏缩啊，所以呢对一般的这种过失来讲，是国家就当你的后盾了啊，当你的后盾就尽量放手去做吧啊，只要不要故意或重大过失去侵害别人的权利，那基本上国家都帮你 cover 这些事情啊，这是他的这个代位责任，他的一个意志存在。那如果是人的责任的部分呢，依照我们第三条第二项，就这个损害原因有应负责任之人时，赔偿义务机关对之呢也有所谓的求偿权。那对于这种受托行使公权力的个人或团体呢，哦，也可以哦，也可以。像这边说的这个前项执行及职务之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呢，赔偿义务机关应对受托的这个团体或个人呢也有所谓的求偿权，好，哦，求偿权，哦，这里请大家可以看。那这个求偿权的时效的部分呢是主要是两年，好，哦，主要是两年。国家对于公务员的一个求偿权的这个时效，那193页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体系啊，这边我想这个之后给大家参考就好，不见得要看懂它，好，哦，这个因为比较复杂一点。那主要呢，这边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点，让大家知道就好。大家在学民法的时候，应该学过民法186条的规定嘛，哦，就是公务员的一个这个责任的规定。那很多老师呢，我想大家在学民法的时候，我不晓得是老师怎么讲。我学的时候，老师是跟我讲说呢，这个部分啊，等到你学行政法的时候，行政法师会跟你讲。好，哦，那行政法在学的时候，老师说，哎，这条是以前民法就已经教过了，哦，所以基本就跳过去，哦，所以是三不管地带，哦，两不管，哦，至少民法、行政法都不管。但是186条规定哦，说它有没有用？有些人说呢，186条规定呢，因为国赔法的这个适用呢，就被架空掉，哦，被架空掉。但其实不然，哦，其实不然，186条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存在。怎么说呢？我们讲过，国家赔偿是一个公务员的这个国家的代位责任，对不对？好，哦，代位责任。既然是代位责任的话，那公务员呢？这个既然要代，对不对？总要有个东西可以代嘛。你要代什么东西？要代公务员赔偿给私人。那如果公务员本身呢没有一个这个赔偿的一个基础的话，那国家怎么代？对不对？所以公务员呢，你要赔偿给别人的这个等于说请求权的这个部分，这一段是什么？就是186条规定。那国家是代你呢去履行这个186的损害赔偿的义务。哦，是这个样子，所以186条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重要性。如果它不重要的话，早就已经在这个88年哦，这个时候的民法的一个修正就会修掉了。而且在民法修正的时候，这条还被修正过哦，所以186条规定它本身就是一个还是有用的条文，而且跟我们的国赔法之间并不是一个特别法、普通法的一个取代的关系。哦，这点观念呢，请大家一定要知道，哦，一定要知道，不要把它呢当成说哦，国赔法有了之后，186就跟没有都一样。哦，当然这个 在结果上似乎是这样，似乎是这个样子，就是看起来外在是这样，但是它理论不是这样。理论是说呢，国家帮公务员去履行这个义务。这是简单来讲是186条和国赔法之间的适用。那我就把大概的一个这个情形呢，把它分类在我们的193页这里，大家看看，等到之后有时间再看一看就可以，这个我就不再做强调。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是讲到我们的损失补偿，194页以下。那损失补偿呢，主要分成德国的系统和我们自己的系统啦。那主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德国法上的一个补偿体系，它分得很清楚哦。这跟我们其实之前讲到的很像。我看到194页这里呢，什么叫做这个损失补偿？什么时候才要损失补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法上面，第一个是应予补偿的这个公用征收，有些征收的部分呢是一定要补偿的，一定要补偿的。那至于说呢，好像有一些是类似这个征收的情况，当然征收我们都知道是把那个土地的拿过来，对不对？拿过来。那其实还有个东西呢，跟征收很像。我们在讲行政契约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特别讲一个题目，是94年台大法研所的一个考题啊。94年台大，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哦。这边呢就把它的一个概念讲一下哦。台大应该第一题，第一题。这个大法研所这个题目，它其实讲很有趣，讲的是给价收购。给价收购，跟征收呢就有点像。什么叫给价收购？那个题目里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他说啊，有人呢，有枪啊。我们知道，大家现在就依照我们的这个枪支的这个相关的枪法当中管制条例，我们不能够有枪嘛，对不对？那但是有些人可以有枪，叫做自卫枪支。我们有一部这个等于说有一部这个法律呢，叫做《自卫枪支管理条例》。就是说呢，在某些情况底下呢，我可以有枪，合法的有枪。但是呢，你有这个枪啊，如果哪一天呢，你因为什么被判刑或被伤害啊，就会被刑事判决，如果判决确定的话呢，那国家就要把这个枪呢拿回来，拿回来。这个拿回来叫给价收购，给价收购。那给价收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性质？它是一个契约吗？给价收购，因为给价收购是国家呢拿钱给你，把枪交出去给他。这样一个行为，这是契约呢，还是处分？还是处分？其实它不是契约，为什么它不是契约？因为依照法律呢，你就有义务呢要把这个枪交出去。这就跟征收很像。征收你说呢，他给你钱，对不对？他给你钱，他给你补偿金嘛，你把土地交给他。这是个契约关系吗？不是哦。为什么它不是契约关系？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不交出土地的这样的权利啦。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空间呐、啊，没有这样的合意，所以这种给价收购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处分，而不是契约，是处分而不是契约。当然，这给价的部分是什么意思？给价的部分是什么意思？这给价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损失补偿，就有点像是征收的补偿的概念一样，这是损失补偿，损失补偿。所以呢，征收的这个侵害呢，它其实不是只有土地它还有其他的概念，动产也可能会有类似像征收这样子的概念这样的概念。那征收的概念可能进一步会这个扩张比方说因为这个有一些行政行为的附随效果导致的这个损害，或者是说呢，在190页最上面这边有一些什么准征收的侵害等等，反正呢，对人民的这个财产权造成了一种将近类似于剥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基本上呢就是要损失补偿。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剥夺财产权的那就没有什么好讲。那再来是应予补偿财产权的限制这叫做什么？就叫做所谓的特别牺牲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什么叫应予补偿财产权限制呢？就是说有些财产权的限制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地步，那这时候呢，你要去限制它，你必须要给它一些损失补偿，损失补偿。那还有一个是不予补偿的财产权限制那这是就是比较残忍一点就是说呢，我讲一讲，好像我们说讲到一个樱花树的例子嘛这时候呢，樱花树因为樱花树的关系，你房子不能盖超过3层，很抱歉这是因为你的财产权的一个内在的限制，所以不给你补偿不给你补偿。那如果这时候给他补偿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所谓的政策补偿或社会补偿有时候上次我们讲的时候讲社会补偿就是说呢，明明我不用给你，没有给你钱，我不用给你钱，但是呢，因为政策的考量，因为选票的考量，因为各种不同的考量，我还是给你钱，这叫政策补偿政策补偿。那 这边呢就请大家自行参照。像我们在196页这边呢，我们看到所谓的什么叫做类似征收的侵害，哦，196中间阿拉伯数字一哦，比方说像这个战斗机呢演习的时候误击这个民用货机啊，或战车撞毁民房等等，哦，最常举到的是这种类似征收的侵害，我们看看就可以哦。那一些基本观念，算是我用一个196、197这边呢把它讲更清楚一些而已。那198页以下呢，是我国本身的一个损失补偿的体系啊，哦，我们本身的啊，我国的。那我国的话其实很简单，比德国还要简单，就分成征收补偿以及呢特别牺牲。只要你构成特别牺牲呢，我就给你损失补偿啊，哦，就这么简单哦。这其实这个分类其实比德国还要明确哦，认为这个还要明确的。那像这个土地征收的部分呢，就叫损失补偿哦，要损失补偿，先经过协议架构。那协议架构的部分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呢，这个你必须要及时和合理。我们再看，我们先看到199页这里，上面这个注意事项有一个所谓的补偿法定原则，这是我们从德国法这边寄收过来的。好，那我们台湾呢，目前是采取这套标准。什么叫做补偿法定原则？就是补偿啊，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好，法律的明文规定，那这个地方就会牵涉到我们的释字第336号解释。那336号解释牵涉到一个非常可怜的案例，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公共这个什么公共事业保留地或公共这个都市计划的保留地，哦，这块土地我看中了，我就把你划成保留地。那什么叫保留地呢？哦，我以后要盖公园，哦，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盖，哦，但是呢，我以后在里面盖公园，所以你敢不敢在这块地上面盖你自己的房子？可能敢啊，但是不敢盖太好。因为随时候可能要拆掉，好多可能要拆掉。那这种其实我想这个最可怕的东西呢，并不是一个结果。你说被征收走就算了嘛，反正认赔。但是呢，这种悬而未决，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征收，但是你又要每天都要负担这个土地上的一些权利跟义务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这个不舒服。所以呢，10年呢、20年呢，都还是保留地，都没有给你征税，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就提征送，说好，你赶快给我征收吧，赶快给我补偿，我钱拿一拿，我就不要再看到这个土地，你赶快拿去吧。国家说，哎，且慢，我还没有要征收啊。哦，那说你为什么不征收呢？因为我没有钱征收。哦，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后来就到这个336号解释说，哎，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呢，把都市计划保留地啊，无限期的哦，这样子哦，不断的保留下去。那336号解释呢，是一个非常这个相应的解释哦，相应的解释的哦，它其实呢，对这个部分它比较这个比较没有去琢磨，他只是说呢，这个你要如果构成特别牺牲的话呢，你要给他这个损失补偿。问题是呢，啊，这个特别牺牲必须要这个损失补偿呢，必须要有一个法律的明文规定。他说这是如何检讨修正有关的法律呢？是立法问题，把这个球呢踢给立法者，啊，踢给立法者说，立法者你来立法去补偿吧。好，我认为你要补偿啊，好，但是呢，这个怎么补偿，立法者你自己要做决定。那这是非常可怕，所以我才讲说呢，像我们释字第400号解释这边所讲到的公用第一关系的损失补偿，到现在呢都还没有补偿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说呢，根本就没有一个立法。路易特也是，好，路易特也是，好，就是没有立法。那516号解释和652号解释这2号解释呢，这边其实重点都已经划清楚了。主要我们跟大家讲的说，这个补偿哦，像征收好的，你要给人家补偿，必须第一个依照516号解释，必须要及时，好，必须要及时，不能拖太久。另外呢，好，202页最上面必须要合理，好，合理的补偿，不能跟市价呢显不相当，好，不能跟市价显不相当。像我们呢，这个在94年台大第一题这个问题里面的这个收购的部分，它里面就问到说呢，如果它有1000块收购，如果跟市价呢不相当怎么办？好，不相当。其实呢，刚刚我们的这个516和652号解释呢里面所讲到的所谓的这个补偿呢，必须要及时，必须要合理哦。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没有去遵守，行政机关如果没有去按照这两个意志去做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整个征收处分呢失效。会让它失效，哦，所以呢，整个效果是很强烈的，哦，所以这两个是一定要做到，哦，你要补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并且你要能够合理，哦，合理，哦，这大概是这个征收，这个等于说是损失补偿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哦，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第205页以下，哦，就是一些比较这个基础理论的部分，这个请大家呢能够自己参照就好。比方说呢，像这个在205页哦，中第三个要点里 部分有一个征收补偿的理论，各种理论的部分，我们目前采取的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我们采取的是一个特别牺牲说，特别牺牲说。那特别牺牲说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这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上面做一个参考。像为什么要给他损失补偿，这征收为什么要给补偿，个别行为说啊，还有一个严重性理论，还有各种值得保护说。目前呢，我国跟德国的学说呢，都是采取这个所谓的特别牺牲说啦，好，特别牺牲说。那这个其他呢，跟损失补偿等等其他的比较有相关联系的这个问题呢，像比方说呢，我们之前已经大概提过了，像206页以下，这边有所谓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这个问题就算是把这个部分也合并在这里面一起讲。好像我们公法上不当得利呢，主要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跟民法上比较不一样的。它除了一样有财产权的变动，并且有一个这个无法赔偿的原因之外，我们看到第三有个虚无所受利益免于返还的这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说按民法这个规定好像是仅在不当得利受领为人民的时候才有所谓的适用像民法182条的第一项说呢，不当得利的受领人呢不知无法赔偿的原因，而其所受利益已不存在者，免付返还或偿还价额之责任。那在解释上就是认为说呢，这个仅在不当得利受领人为人民的时候才可以适用这个免于返还的情形，如果是国家的话就不能够适用所以公法上不当得利呢跟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公法不当得利呢比较需要注意的。那208页呢这边我们看到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一些相关的所谓的诉讼这个途径的部分我想就不再赘述那主要我们就另外再看到像比方说在212页这边做了一些比较细部问题的补充啦看到这个212页这边有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会不会有行政主体之间或行政主体跟人民之间也会有所谓的这个公法上的这个所谓的无因管理这个无因管理可以看到括号二这个部分有一个行政主体跟人民之间的这个无因管理比方说呢像这个人民呢，帮这个行政机关去开凿水道，那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那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实务上也发生过，只是问题呢，它这个变调。像我上节课有跟大家讲到有一个案例嘛，就是说这个温泉水泉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其实有很多案外案的就是说它那是一个行政机关的温泉的管线，温泉的管线，它这温泉管线呢，大概。我们用这个来说明一下公法上不当得利温泉管线呢大概是这样子走比方说这一条这样子走，那这边呢是那个主管机关这个温泉的会馆是个招待所了会馆，那中间可能经过好几个比方说甲乙丙三个人的房子，这个房子就乙丙呢都给他偷接了偷接，甲也不例外给他偷接，那甲呢是一个医生医生，那后来呢这个当然呢这个后来温泉管线因为这个行政机关他要修其实这个有时候经费来讲是比如说比较慢一点所以呢这个会馆就是会馆有一个主任有一个公务机关的公务员的主任在这里一个主任呢就跟某甲两个人呢就变好朋友就是可能洗人家温泉这个洗久了总是变好朋友了变好朋友之后呢这个医生就说你那管线破的地方好多害我也不我接不到温泉，我帮你修一修好不好那这个主任就说好那我也申请经费那你帮我修这样子，结果呢这个医生就去出了自己的钱去帮国家修补这个温泉管线，也真的修了是确定的事情都修了，这就是什么就是以公法上的无因管理当然后续的故事是什么，后续的故事是这个医生修了这些管线修完之后呢那当然呢就出了钱那出了钱之后问题是这个主任他也去报了这个事情，这个维修的经费也上百万不便宜蛮贵的，那这上百万的钱呢有没有还给这个没有好朋友，那主任自己拿到口袋里去了，那这个主任后去哪里呢后来赶快退休因为钱也捞了差不多了那不是就捞这一笔而已可能捞了多笔，然后呢就到国外去了，每天呢在每个月照领我们中华民国的月退俸然后呢就在那边逍遥自在，这就是我们部分的不孝公务员但是如果讲到公法上无因管理的话，像某甲他帮这个国家呢修理这个温泉的管线理论上如果说主任呢他也没有去申请任何的经费所以或者他就算申请经费，那某甲可以事后去跟国家请求说我帮你修了你要给我钱， 那国家长说，哎，我不是编预算修了吗？那是很抱歉，那不是你的预算已经被人家拿走了。这个笨蛋哦，被他拿走了，那真的是我修的。这时候呢，理论上是有可能啊，会成立一个公法上无因管理的一个关系，那可以跟国家怎么样去请求这个相关的费用哦。只是这个比较算是比较后面的一个小补充啦，哦，让大家知道一下。那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哎，好，先看到讲义的216页，好，216页，好，第四题，好，第四题，好，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好，这 A 的市的市政府呢，就将这个市立的一个万全医院啊，委托这个财团法人的这个 B 的私立医院来经营，好，那 B 医院呢，在接受委托经营期间呢，那这个对外的行为呢，仍然还是以这个 A 市的市立万全医院来做。那 B 医院呢，就万全医院的这个人事、财务啊、经营及管理呢，都有自主决策权哦。那第一个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不看哦，就是之前我们就应该要知道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呢 ，B 医院呢、啊、经营万全医院期间呢，因为医院内部啊这个设施管理的这个欠缺啊，导致这个病患家属 C 受伤。那 C 呢？是不是可以就所受的损害呢，来请求国家赔偿？好，可以请求国家赔偿。那这里啊，其实主要就要面临到，就是说，那这个 A 啊，这个部分，因为 A 它现在是个空壳而已嘛。好 ，A 这个 A 不是 A 市市政府啦，就是这个所谓市立的万全医院，它现在只是一个空壳啦。好，这个空壳主要还是民间的一个机构去经营它的。但是呢，这个国家赔偿责任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免除？其实不会啊，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是公有公共设施的一个设置管理有欠缺，基本上呢还是一样哦，还是一样你负有一个这个赔偿的责任。那如果说呢是 B 医院呢，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名义哈，自己的名义来经营这个万全医院的话，那这部分呢就分成两种说法哦。如果 B 医院它，因为它 B 医院是一个私人医院嘛，哦，所以它就用自己的名义来经营。那有些人认为说，只要是设置管理的这个部的责任的部分呢，都还是归这个政府哦，归政府这边来负责。但是有些人认为说，既然都是你的名义来做，这整个就是民营机构哦，整个就是民营机构，就不适用国家赔偿责任哦。这边呢就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先回到这个选择题的部分，因为剩下的这个实例题呢都比较简单一点哦，就直接先看到选择题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好，看到第213页，好，第18题，好，100年的司法官立誓的这个题目，他说下列有关于代乎执行职务成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叙述何者正确？那连选择题呢都可以考。不作为的损害这个国家赔偿这个问题哦。他说呢 ，A 呢，他说行政机关呢、啊，疏于执行任何的职务呢，都有可能这个成立怠于执行职务，这个不一定哦，不一定。那 B 呢是说啊，唯有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且经其请求后，行政机关尚未履行人民财主，才能主张怠为履行职务的国家赔偿责任。这一句话呢，中间这句是错的，且其经其请求后，我们跟大家讲过，这并不需要经过当事人的申请或请求，好，所以呢，你只要有主观上的公权力，不待你请求呢，好，那政府就有这样，因为这样有这个作为的义务了，好，所以呢，这个部分 B 哦，所以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这题就会被拐走。那 C 呢，好，我们说了，行政机关对于执行职务的行为呢，虽有裁量权，但在具体个案当中，行政机关对于职务的作为无裁量余地，而行政机关仍不从事该执行职务的一个行为，造成人民权利的损害，人民即得请求损害赔偿，对不对？是对的，好，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好，也就是469号解释的意思。那最后一个 D 选项说呢，若行政机关怠于执行职务啊，并非人民发生损害的唯一原因，而另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不得请求，这个没有哦，没有这样的排除规定哦，没有这样的排除规定哦，所以这题算是国家赔偿里面哦，算是一个比较重要啊，比较代表性的问题，这边也并来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的课程呢，大概就到这边呢，先告一个段落。那我再留一个我另外一个信箱，因为好像有些同学寄信给我会被挡住了哦，学校可能叫不知道再龟毛一点吧哦，就是他的伺服器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再留一个另外一个信箱呢哈，让大家之后如果有售后服务的话，好，需要售后服务，就是瑕疵担保我就不知道了，哈，就售后服务。就留那个 Gmail 给大家好。 是哎，这 FUGE 啊，就是副格曲那个副格啦，哦，这个 FUGE80。那如果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说呢，哦，你有之后要写一些考题，那我帮你改，我都非常乐意，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疑问，哦，比方说呢是要当面解决什么，都非常乐意接受啦。那大家就给个 email， 然后呢会给大家回信。如果呢你这个寄 email 寄以前我说24小时之内没有回应的话，就表示我没收到，现在可能要放宽，因为现在最近事情太忙了，好，就两三天如果都没有回应的话，你再寄一次吧，然后再寄一次。那也预祝大家呢，好，这个今年的考试呢都非常的顺利啊，也不需要在这边呢再遇到大家了，如果再遇到的话就是那是什么上访会之类的吧，好，那就希望大家呢，好，这个之后这个会喜欢行政法，不要说喜欢了，就是比以前不要讨厌一点就好，好，那就预祝大家好，一切顺心。